哒啦哒，我好想放假。 就是新生是不是？这首歌是来自谭雅蔡健雅，好想放假， 送给所有想放假的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对，我们昨天其实开篇就讲过了，说人生呢，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哈，平平凡凡过一生其实很好啊。 是， 今天其实早上的时候看到这个人民日报的官微发了一条微博，很有意思。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有一个很正面的能量去对待生活啊，对待人生。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把这条微博分享给大家，就说向来是阳光形象，人生明明如彩虹，为何要画地为牢？作为公众偶像，若不能树立正确榜样，所谓最美顿时黯然失色，毒品遗害无穷，必须冷酷到底，人生总要奔跑，但千万别跑错了方向。 这总结的已经很好了，想必大家都明白其中的意思所在了。 对，生活我们总是习惯给它做加法，就是忘了来时的模样了。 也找到生活很多有乐趣的地方，对不对？比如听我们节目， 或者说找到一个心爱的人，I got you 就可以了。 对，硬熬了一个广告，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Jack Johnson。 I got you. 海滩风。 All my little gold seems so important. Every pot of gold filling full of distortion. Heaven was a place still in space, not in motion, but soon. I got you. 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I don't need nothing.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We went walking through the hills trying to pretend that we both know. Maybe if we save her, we could build a little home. But then the hailstorm came and yelled, you need to let go. You got no control. No, I got you.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I don't need nothing more than you. 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This weight's too much alone. Some days I can't hold it at all. You take it on forWhen tomorrow's too much, I'll carry it all. I got you. Yeah, when tomorrow's too much, I'll carry it all. I got you. I got you. I got everything. I got you. I don't need nothing.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自听 Jack Johnson 的歌，总感觉好像应该是有海滩然后有阳光和啤酒。 对，总之我觉得这首歌曲就给人一种很简单的幸福的味道。 希望大家听这样的歌的时候也能够找到相同的想象啊。 王牌推荐， 好了，进入到我们的王牌推荐，我们来看看，首先我们推荐的是一首新歌啊。 是的，昨天呢，歌手窦靖童发布了新歌叫 A Swim in the Love That You Give Me。 这首歌呢是他本人一手承包了填词、作曲、编曲还有监制，同时呢这张专辑就是这首单曲的封面呢用了一张他自己童年游泳的照片，就配合那个 Swim in the Love 的主题嘛。 对，其实在照片里面呢，他双手抱着自己的胸，然后有一点不知所措的样子， 很可爱。 对对，很呆萌。那上一次其实窦靖童用的是表弟的童年大头照。 对，还有一个逗趣的就是最后表弟问他要50块钱的版权费。所以现在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窦靖童的新作 A Swim in the Love That You Give Me。 可以简单的感受一下。 对，你还没有说表弟觉得50不够又要了50，最后其实收了100。 所以这次他抛出自己的照片是 表弟骗不动了是吧？ 对，歌迷会说骗不动表弟，现在只能自己来了。好吧，我们来听听看，就是充满着实验性的作品，就这首新歌。 对，因为这首歌曲可能听起来的话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实验感在里面，就是你听他的唱词就好像是在水里懵懵懂懂的，所有的声音被消减了，那种感觉。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风格越来越像他爹了呢？ 就实验风。 对啊，你感受一下， 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是遗传的。 前几张就其实已经有一些特质了。都是这样子的声音的这个 vocal 的部分。 对。 行吧， 就是有点白噪的风格，是不是？就好像在水底，其实你游泳的时候，为什么人家说游泳是一个很寂寞的事儿？你听不见别的声音。 以及大家现在都是在开着车，不是在游着泳吧？啊， 好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应该播放下去啊？我们来数字，来双击666，我们就继续播下去。如果播放这个发22，就收了。听30秒。适合夜深人静的时候听， 真的吗？ 自己去沉浸其中，会找一首歌你和他的契合点。我想喜欢的人会非常喜欢啊。 对， 好吧，我们再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因为歌手陈绮贞今天也发布了新歌， 对，叫做《小船》，这是他全新创作的专辑《沙发海》的第二部主打歌。而这首歌呢，是一场迷幻和音乐的拼贴实验，就是他会用那个抽象式的叙述表达说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式。然后这张实体专辑叫《沙发海》，也将会在12月11号正式发行了。 好像前两天的时候，我们陆续在全球首播以及私房歌推荐过陈绮贞的新歌《残缺的彩虹》。 是的，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还比较明快，就是说有爱情当中的一种默契吧。 一条小船在天空，决定再航行2分钟，两个光年再回头，回头看见你在等我，我们沿着河边走，一条河从你流向我们什么话都没说，看见一条小船经过，我要和天空流星和霓虹，打开窗户看见猎户座，忧郁的涌动何处能停留，一条小船向靠岸，如果你真的爱上我，就请你爱真正的我， 艾科同学帮我们选择的音乐都是这种新歌加实验性的作品，以至于让我们现在整个的娱乐综排在这个时间段充满了一种实验性的气息，大家会觉得说哇，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有个性啊！ 如果你要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这首来自陈绮贞的新歌，叫做《小船》。 嗯，我总觉得可能大家对于一首歌的接受程度呢，可能不像有些旋律性更优美的歌呢，可能接受更快一些。 对， 像这种类型的音乐呢，可能更多的是有音乐人自己的一些表达在里面啊，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窦靖童的歌，以及现在我们听到的陈绮贞的歌，未必都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啊，我们只负责推荐。喜不喜欢你自己说了算。 联络我们，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还有另外两个推荐要和大家分享呢。 对，因为现在流行那种实景沉浸式的展览嘛，前不久我们推荐过在那个天街举行的一个这个叫《延禧攻略》的实物展啊。目前呢，其实，在和生汇也有一场很好玩的这个互动展， 对， 它是其实1000平米的空间。还原了鬼吹灯的场景， 就是在2年前有过一场鬼吹灯的这个个性展，就是沉浸式的展览，当时呢正好还是那个同名电视剧上映的时候，还有这一次的这个沉浸式还原的是鬼吹灯之怒晴湘西的场景，可以让大家去化身摸金校尉，同时还有专业的演员扮演这个胡八一啊、Shirley杨这些角色，然后他是会根据你的反应来推动剧情的变化。 其实最早的时候在英国就很多这样的情境式的戏剧啊，包括在一个古堡里面，演员呢是在不同的层数，然后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房间，都会有一些相应的剧情的。 是， 现在看起来在我们这儿流行起来，有兴趣自己去看看吧。 要上下窗转钥匙，空灯引擎熄火，世界难得安静几秒钟，心里面的尽头突然特写，我已经习惯多久得过且过，曾经梦想终究多渺小，多么脆弱，自由。 这首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床头灯，我们可以搭配着这个暖黄色的灯光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展览。 哎，你确定是暖黄色的灯光吗？我们刚说完鬼吹灯，然后放了一首床头灯，接下来这是什么灯？ 因为接下来这个是和床头灯有关系的一个展览，就是在今日美术馆目前正在举办一场名叫爱的艺术全球影像艺术大展的影像展。 对，其实有很多的算是传奇的这个女艺术家，草间弥生啊，小野洋子，这真的是他们的一些影像作品， 对， 首次汇聚在一起啊，还有这个崔西艾明啊，还有这个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啊，他们都是以爱的名义向大家去展出这样的一些艺术的作品。那在展览呢，其实将会展出的我最关心的，或者说我最关注的一个，就是小野洋子和 John Lennon 啊，一个有经典之作哈， 对对对， 就是他们那张照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床上和平》。 对，这部61分钟的影像作品呢，是第一次在中国展出，而且同时展览的现场还还原了影片当中的床啊、鲜花呀、这一系列的场景，就是可以让大家置身其中，躺在床上，亲身体验当年说 John Lennon 和小野洋子的那种爱意浓浓的感觉， 是是用爱来表达和平的意愿啊。好，我们继续听歌。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西苑健一郎的《Life》。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好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王牌关注，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这个王牌关注呢。我们就说到了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今日美术馆的一个展览，爱的艺术全球影像艺术展。 对，其中呢会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展品，应该说是小野洋子和 John Lennon 的那个，刚才我们说到那张照片叫做床上和平。 其实这次展览还有很多值得了解的影像艺术，今天呢我们来介绍其中的一位艺术家。大家别听到说我们说哎介绍艺术家是不是很枯燥，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很有意思啊。 对， 他就是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是谁呢？ 这位传奇艺术家有人把他称之为行为艺术之母，因为他创作过很多经典的行为艺术啊。因为他本人是出生在塞尔维亚， 对， 当时在75年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位艺术家就是叫 乌雷， 对，他们就是谈恋爱了，就是坠入爱河。其实这次的爱情给了他们巨大的一个创作的灵感。 对，就是到了80年的时候呢，热恋当中两个人创作了一个行为艺术叫做剩余能量，整个过程只有4分多钟，然后玛丽娜呢就拿着弓箭啊，乌雷就拉着这个弓箭上了的弦，然后箭头直指他的胸口，直指对方的胸口，然后他们俩慢慢向后仰， 拉着 弓弦， 对，就把那个箭拉满弦啊，然后明白了， 然后弓弦呢也越绷越紧，然后稍不留神就一下会刺进对方的胸口，然后他们还随身携带了麦克风记录他们俩的呼吸和心跳。 哦，这个作品其实表现的是什么？就是爱情里面的那种脆弱的以及不稳定的一种状态。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俩的这种感觉更像是爱情当中的日记一样，就是每天在书写不一样的精彩。因为稍后还会有另外两个关于他们俩的行为艺术展和大家分享。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 Iceman 冰块先生的新歌，叫做日记本。 日记本里有爱，也可能还会有伤害哦。 有多久没再打开那本日记，这是他用心写给你和他的所有回忆，黑白的底色这是他记录的随笔，故事的开始你们笑得多美丽，有时他记录不同心情天气，但大部分都写满了你的甜蜜，他说遇见你这是他的绝对唯一，想要去到普通城市所有都为你，文字中记录着一起许过的愿望，摘下的配方是为你做的便当，耐心的包容着那些所谓健忘，无法克制把灵魂做了典当，渐渐成长去学会如何面对，他卸下伪装或许是生活的点缀，他问你是否爱会变味，陌生的城市偷偷流下的眼泪，像那本熟悉的日记，记录着最美的记忆，写给你珍贵的过去，曾经最真实的自己，像那本熟悉的日记，记录着最美的记忆，写给你珍贵的过去，曾经最真实的自己。在日记本上写满着你的名字，摘录了姓氏和你的收件地址，稍纵即逝，当有天成为历史，笑容表情和你们第一次，他说所有付出藏在微笑里，最爱在你的肩膀让你背到底，曾经的日记他偶尔放背包里，如果他离开你是否能追到底，可忽然有天他不知该如何应对，画上了疑惑也留下他的心碎，不再明媚他说你不再领会，冷漠的表情你们都觉得挺累，合上日历他开始不再写日记，缓慢的奔跑假装他不再有志气，最后的文字他留下分手日期，封存的记忆里全部都是你，像那本熟悉的日记，记录着最美的记忆，写给你珍贵的过去，曾经最真实的自己，像那本熟悉的日记，记录着最美的记忆，写给你珍贵的过去，曾经最真实的自己。 Iceman 冰块先生日记本，翻开了日记的第一页，他们俩热恋当中，第二页呢就峰回路转， 变成了另外就是陌生人的样子。两个人他们分手了，88年的时候来到了长城，策划了一次行为艺术。 这不是峰回路转，这是突如其来的雷暴 分手 啊，分手了啊，不是峰回路转啊。两个人其实会分别从山海关和嘉峪关出发，他们相向徒步长城啊，就是两个方向，三个月的行走，最终相会，拥抱在一起，宣布结束长达12年的恋情。 对，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情人长城》。堪称是绝妙的暗语，就是一对恋人在长途跋涉之后的相会，然后迎来的却是爱情的结束。 就是行为艺术啊，我觉得我们今天说，但是大家不要轻易去模仿哈、这些真的是行为艺术。比如说2010年、其实马丽达又策划了一次艺术的这个行为艺术，就是叫艺术家在场啊，展览的三个月期间，他呢就等待观众轮流坐在他的对面，和1000多个陌生人对视。你说这个一般人哪受得了啊？ 对， 对吧？ 就是很多人会在短暂的沉默当中落泪。 很有这个震撼的效果。 是， 啊、 忽然就分别22年的乌雷，就是前男友出现在他的眼前，然后他们俩就十指相扣，在分手的22年之后宣布和解。这回是峰回路转了。 对，就是释怀了，原谅了。那其实。还有一个我们就不详细的介绍，这个可能大家之前也都看过，叫节奏灵的一个行为艺术，允许观众用任何的方式去伤害他，桌上有各种各样的道具，就真的是有人甚至已经把枪都举起来的时候被阻止了。 对对对， 最后他也流下了眼泪哈。 对，其实这个展览即使到今天，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对网络暴力的一次隐喻吧。所以就是说，好的行为艺术可以让人感受到这个美学或者哲学的一些思考， 是 而不是说别人会觉得，哎，行为艺术是不是就疯疯癫癫的展览？ 哦，对啊，真的不是说你大冬天好像感觉自己穿的很少啊，出来小区楼下跑一圈，我是行为艺术，那个不叫行为艺术。 对，我们之前其实，在王牌新发现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很多行为艺术展，比如说有的会把自己关在一个屋子里面。长达1年的时间，然后每天定时起来打卡一次，然后晚上睡觉时再打卡一次，长达1年不和别人交流，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我不太能接受的。但是还有一种展览呢，我觉得我能接受，就是比如说自己心爱的人走了，然后他会用他健康时的体重把它做成那个糖果的那种，每个人都可以来品尝那个糖果，但是有人拿走这个糖果之后，有专门的人员帮他再补充上。 OK， 这种是可以的。其实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就是脑袋当中突然出现的一种念头吧，可以就是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前面这段行为艺术很好。对，重点就是当你看完一段行为艺术之后，你明白说他在表示的是什么，哪怕你一时半会儿没有想明白的话，千万不要看了一段之后你说你想表达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你在干嘛。好吧，我们继续听歌吧。 一种念头在心中萌芽着，外面的雨打在窗口，一直梦到你手手勾了我，我也不要说出去一回就再也没回过头，新的门和孤独找爱继续走，或许某一天我会去朝着冷空气走，有心中萌芽着，外面的雨打在窗口，一直梦到你说收够，成熟。 我们在这儿，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嘿，您家这是变魔法呢还是怎么着？三天不见家就装修了一遍。 哪儿啊，这全靠了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定好设计后施工只要三天，边装边住都不用搬家。 厉害了，这墙壁吊顶背景墙装下来得多少钱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吊灯呢。具体的你打010-855-3056问吧。 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洁。 接下来就要到了我们今天抛出今天预热题的时候了。 好的，今天预热题 什么呢？ 你来出。 那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艺术行为艺术的展览，问题就是刚才说到那个行为艺术展地点是在长江吗？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 GFM 就可以了。 最近在考验大家有没有认真听讲。 对，敲黑板的时候到了。 My heart will go on。 过了失去的生活的每个片段，叫我如何删减，我根本想不到，我们最后只能对生活做到叛变。是因为你才让我 down， 因为你才让我 round， 因为你才让我变得更加强壮。可为什么现在的你比我还懦弱？当初是因为你的坚强才让我没错过。当我拿到我的第一笔演出费，你说没错，只有站在舞台上的我才最有气魄。 I never give up， 自从你开始发威，我内心变大也让我能够不后退。我找到一个最佳的角色，但很受累，但希望你看到我的时候不算是土累。我像是一匹迷途的千里马，遇到你像伯乐一样给我力量，让我重新认识自己。 Never forgot that it's been real like a dream， my heart will go on， my baby let me know， my heart will go on， only you know my name， my heart will go on， you might never go， my heart will go on。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Hello， 我是白杰，下班快乐。 准备好你们的手机了吗？准备好答题方式了吗？刚才我们的问题是， 不记得了是不是？我们说到的是那个行为艺术哈，就是玛丽娜和她的这个之前的那个男友欧雷，他们的那个行为艺术的名字啊，是在地点是在长江嘛？ 对， 其实有可能错过听我们那边的朋友就不太清楚了。 对对对，如果没有听到我们刚才这一段的朋友呢，可以带着爆米花和饮料。开始听着打气， 有些微妙，你频频出怪招，说要多的电影票，荧幕在热闹，我却有小苦扰，爆米花就快被吃完了，玉米变成爆米花前要高温慢炒，先我看到你脸红前会加速心跳，这比喻法你不知道， 来自 Jolin 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所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Hello， 你好吗？ 喂，你好。 嗨， 嗨，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老板，艾科，你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昨天其实是我们的备选听友哈。然后呢，我们前面的昨天那位朋友呢，因为答到了三题，然后最后呢选择退出，所以周放失去了昨天答题的机会啊。但是电话已经被接进来了。 对。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来选择周放来答题。 准备好了吗？ 好的，谢谢，准备好了。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吧？ 清楚。 好 ，Ready Go。 来，请听题。第一题，歌手胡海泉在昨天的热门新闻之后发了微博啊，大家都可能看到了，写了好几个为什么来回应。请问，胡海泉在微博中一共写了十个为什么吗？ 是。 答对了。好， 第二题 我的目标就是第一题不要凉凉。 好，现在看来你已经达到目标了，那你怎么样？第二题直接就放弃，直接凉，好不好？ 还继续吧， 继续哈， 加油！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为什么啊，就说到这个台词就很觉得特别像一个演员，就是马景涛。 对， 为什么？ 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演员马景涛，因为他经常扮演一些情绪比较激动的角色，所以贡献了很多表情包。在一个表情包里，马景涛激动地说：“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我觉得我自己快要窒息了。 对，请问这句台词是出自他演的琼瑶剧《梅花烙》吗？ 是吗？ 是。 我跟你说，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马上改口，因为你没有发现今天这个凉凉感觉出的都很慢吗？ 对，因为你今天我是有点那个，就是说话也不太利索，各种方面也不太。 对，今天这个凉凉艾科来点出来的这个啊。 一到这个打给打快这环节，你知道我自己要是操心的话，就会觉得很紧张。 好。 但是今天我们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发送给你，好吗？ 对，好的，谢谢。 你觉得我们今天的题难吗？ 你觉得难吗？ 觉得还可以吧，可能对娱乐这块关心的不是特别够。 对，其实就还好，但其实第一题已经算是达到目标了。 是的， 所以恭喜周棒，今天还是有小红包拿，好吗？ 好啊， 好的，谢谢，谢谢， 拜拜。 好， 拜拜。我们再接通下一位听友吧。 好，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前面第一位周放啊，这个周先生挑战失败哈， 是， 当然他也算是 怎么了， 达到了自己的小目标啊。 对对对，他可能个人比较擅长那种历史题，因为之前好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经常应该出一点历史题啊，所以刚才你应该就是作为历史课代表难为一下他。 好，接下来我不知道第二位朋友他是什么谁啊，来自我介绍一下吧，让他 Hello。 哎，大家好，大家好， 你好你好。他很有画面感， 没有感觉现在是特别像一个电视节目了， 做晚会了。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太高兴了。 自我介绍一下吧，你是谁 啊？我姓蓝 啊，小蓝你好 啊。 蓝是蓝 蓝月的蓝，蓝 兰花的蓝， 兰花的蓝，蓝精灵的 蓝，花的蓝。 好吧好吧， 少见。所以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知道吗？ 知道。 今天我们的奖金累积到了400块了，加油。 好，我一定加油。 加油，希望你成功。来，开始了。哎，你选电影题还是选文学题还是选体育题？ 选文学吧。 从文学题开始好吗？最近 啊，好的， 诗人杜牧的墓地成了菜园子，这么一个新闻引起了网友热议。请问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这两句唐诗是杜牧的作品吗？ 不是。 啊， 是。 刚才白杰都说那个，现在我们的音效出的会比较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 善良的这个 echo 每次想给大家一些改过的机会啊，但是我想可能来不及了，你就是改口的时间呢就是超过了3秒钟了已经啊，没有办法了。 但是我觉得下面这首歌应该送给你，就叫做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今天还会有9.9元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小兰。 好，谢谢，太感谢，我今天已经很开心了。 这个题可能也稍有些难，但如果我问你说歌手张学友28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演唱会，然后有一个法国的运动员专门为张学友去打电话啊，打 call 啊，就是现场支持他。请问这位运动员是姆巴佩吗？你会回答我是或不是？ 是。 哎，这题他答对了。 哎呦，我的天，选错了。 就是下一回就是自己知道擅长体育题。 对 对对对对。 好了， 谢谢，非常感谢。 还是很高兴认识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哎，好的好的， 拜拜， 谢谢小兰， 拜拜， 再见。 哎，再见， 祝你开心，拜拜。 很高兴认识了你，于是我先介绍我自己，在广阔城市里用音乐写我的日记，有人与我们为敌，有些人却成为了知己，无法理解的命运像无法离开的日历。什么使你生气，什么又让你开心 baby， 度过了冰川期，太阳会升起，无法违背，我无法说得清离开我遇见你的原因，请你像纪念品好好收集，继续前行。当你信仰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烈，总有一天突破灰白的墙面，真实的感觉站上花哨的装点，怎样才叫伟大在心中彰显，谁还守护火焰永不熄的明灯，走入洞穴不为钱和名声，挖到金矿我们一定会平分，接着探索宇宙中拥抱着青春。我不是什么错和对白，那些落得来红着都买过的最 crazy， 你说少爷其实空空空空设在舒适之中，请你 free 每年坚持的梦，也许少女人懂，在混沌的社会中去追随。 One love for my homie, one love for my blood, one love for my family, my baby。 当我穿过沙漠遇见你，不可思议是三分之一，愿这些阳光如地平线里，风吹过过去未来，现在命运之中谁在变卖， 相知，记录每个当下，当时当日，生命的汇合，我总无法说得清，起起落落，也许就是我的命。就像对抗自己压抑的情绪，试着了解每个人不同的境遇，敞开心，让彼此走进去。尽管一开始并没有兴趣，别让过错变成了错过，别让懦弱让你变得堕落，别让阔绰显得你很做作，或少或多，人都有做错过。 这首歌是来自 C Block， 很高兴认识你。我们也是每天接通大家的电话，然后很高兴认识各位。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稍后就是我们的音乐题了。对话框 对准到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然后呢，先做好准备，我们也再准备一下，因为马上我们就要抛出今天的音乐题了。 先让我坏一下好吗？我先那个什么，不抛音乐题，先让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 okay， 准备好手机了。 先准备一下，嗯，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接下来准备好手机，我们倒数3秒钟听今天的这首歌曲的前奏。 然后我们抛出的问题就是歌名。 嗯，歌名好，三、二、一， 开始。 简单吗？是吧？ 没有。 我always谁会爱上谁？ 对，像他的歌，算提示一下。 没有。哼，没有。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情黯淡，就让回忆灿烂。娱乐最王牌，揽一杯暖阳，温暖一冬。 如果这就是爱。 刚才那首歌曲不算难了吧？ 嗯， 对，所以大家只需要发来歌名就可以了，不用加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就可以啦。 对，有人已经被我误导，发来无所谓三个字了。但是歌名是两个字的 ，Sorry。 Hands in the air like we don't care, 'cause we came to have so much fun now. Got somebody here might be the one now. If you're not ready to go home, can I get a hell no? 'Cause we're gonna go all night till we see the sunlight. Alright. So la da di da di, we like to party, dancing you and me, doing whatever.And this is our house, and this is our rules, and we can't stop, and we won't stop. Can't you see it's we who own the night? Can't you see it's we who about that life? And we can't stop, and we won't stop. We run things, things don't run, we don't take nothing from nobody. Yeah, yeah. They can't get enough. Remember, only God can judge us. Forget the haters, 'cause somebody loves ya. Memories made till the night's through, surrounded by the ones who love you. We all so turned up here, getting turned up, yeah. So la da di da di, we like to party, dancing you and me. And we won't stop. Can't you see it's we who own the night? Can't you see it's we who about that life? And we can't stop. And we won't stop. We run things, things don't run. We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to. It's our house, we can love who we want to. It's our song, we can sing if we want to. It's my mouth, I can say what I want to. Ooh, ooh, ooh, ooh. And we can't stop, and we won't stop. Can't you see it's we who own the night? Can't you see it's we who about that light? And we can't stop, and we won't stop. We run things, things don't run. We don't take nothing from nobody. Yeah, yeah.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to. It's our house, we can love what we want to. Can't you see it's we who own the night? Can't you see it's we who about that light? It's our song, we can sing if we want to. It's my mouth, I can say what I want to. We run things, things don't run we. Cause we can't stop.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也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坐在我旁边的就是老白 啊。今天这个相对来说呢，比较悠闲一些， 对对对对， 啊、但是也不是悠闲，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的歌啊，选的让我有点也脑袋空空，一下我也没想起来，这到底是什么歌呢？刚才我误导了一下大家，说是无所谓，有人发来了洋葱，发来了这个牧马人，其实都是错误答案。 对，所以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来自杨坤的。 空城，你们答对了吗？ 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迎着街道车水马龙，我难得心伤痛。 有没有觉得今天放歌特别刻意？ 那我怎么回答？ 就是我觉得今天放歌不像以往那么自然流畅。 嗯， 对，就是 我们就不用再刻意说明了。先来听这首《空城》，来自杨坤。 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但是太多爱会走火出没，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起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种。

音乐人工智能是全球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新重点。与传统音乐的创作方式相比，人工智能音乐是通过数据分析与学习，找到相对的固定模板，然后通过套用模板进行创作和演出。虽然机器的艺术感知能力尚与人类有不小差距，但从发展趋势看，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自主创作水平将不断提高。接下来看，曾推出庾澄庆、范玮琪的福茂唱片在北京举行发布会，推出创作新人王丽人及其同名新专辑。王丽人之前曾演唱过多部偶像剧的插曲，包括《姐姐还活着》、《重逢的世界》、《后菜鸟的灿烂时代》、《秘密森林》、《延禧攻略》、《我的男孩》等等，他也因此被称为新一代偶像剧歌姬。这次从幕后转向台前，王丽人透露，公司和自己用了3年时间来精心准备，自己非常紧张。最后再来看，今天于文文的全新原创音乐专辑《尚未界定》单曲《其实其实》MV 已在各大平台上线，于文文包揽词，亲自制作完成，惊人的音乐控制能力和非常有特色的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感人至深的情歌作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进京，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京城主收费站出京，以上高速公路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音乐素描。 晚上18:35，欢迎继续光临娱乐随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杰。到了这个时间段，我们安静听好歌。要特别感谢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前面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今天最快在音乐答题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我们刚才公布了吗？ 还没有。 对，我们要公布一下他的名字，他是 蓝衣伊人，恭喜你， 恭喜。另外呢，还有前5名的朋友，我们也要点名表扬一下其他几位。 对，稍后就是 Sunflower， 还有郭 L、阿德，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米勒妈妈，恭喜你们， 恭喜。好，那接下来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蔡康永啊。其实蔡康永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主持人，同时他其实也是一个作家啊，因为他写了很多的有关于说话的书哈，包括这本《说话之道》，之前其实也是畅销书。这段文字是这么说的： 我们今天换个 BGM 好不好 ？OK， 来感受一下今天不一样的感觉。开始。 聊天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谈自己。当你想要被别人喜欢的时候，你只要把别人放在你自己的位置上想，那就轮到你来扮演这个最上道的朋友了。扮演这样的一个朋友。最高的原则非常简单，尽量别让自己说出我这个字，听起来很容易，但你可以试试看，跟朋友聊天10分钟不要说出我字，每次想说我字的时候都改成你字或者是他字，你会发现这10分钟里面本来不断说着我昨天啊，我觉得我买了这些句子的自己，忽然变成了一个 不断把话题丢给对方，让对方畅所欲言，超级上道的人。 这段文字呢，就是出自蔡康永的《说话之道》其中的选段。记得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图片啦。 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夜我都念念不忘，是我唯一剩下的完美，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数个泪滴，又流个不停，流个不停，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我，一片燃烧过的森林，留下了怎么的爱情，重复的声音，我不要再听，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记我，你怎么能忘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让自己忘我。你的影子使得我沉醉，无时无刻都不断相随，日日夜夜我都念念不忘，是我唯一剩下的完美，留下的无数个回忆，留下的无数个泪滴，流个不停，流个不停，不能再想我，只想要忘我，你怎么能忘我，我只想忘我，叫我怎么，叫我怎么，我只想要忘，叫我怎么，叫我怎么，让自己忘我。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没有 PK 环节。 对，因为我们的本周 PK 已经结束了，最后艾科输掉了比赛。 啊，不是你吗？ 哦，对 对、 啊，记错了。 你刚才把什么丢掉了？我如果当时要神经大条，就觉得哎。啊、哦，好像是我输。 对对对啊！ 幸亏我记住了。 对，虽然我输掉了比赛，但是呢， 明天你来展示， 赢得一首 K 歌的机会，是不是？ 对 啊，没关系。其实我们这就是一个小小的互动的单元。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期待说一定要听我去唱一首歌，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挺期待的，就是 想听我出丑，是不是？ 对，期待那种张学友风格， 期待我那个就是哎，就是我那个 劈叉音， 对，那个叫滑音。我叫华音 啊、 哦， 就滑过去了， 对，不小心滑倒了。 好了，今天的酒播私房歌我先来推荐。 对，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没有就是啊打分的环节，大家只要一边回复打卡来看着文字来听我们的音乐，另外呢也可以暂切啊，比如说如果你实在不喜欢这首歌，你可以发来一个切字。 对对对，就把这首歌曲切掉了。那今天我来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位歌手叫做雨恒，她可能不是很出名。这个女生她唱的很多歌曲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种青春记忆的陪伴感。这首歌叫做《牛仔裤日记》，会感觉有一个女生在你旁边陪你聊天说话的感觉。 嗯，很自我的感觉。 向右走，肩上的 laptop 很沉重，现在几点钟，午餐又错过，肚子饿该吃什么。飞机划过天空，轰隆隆被云层吞没，像人潮来去擦肩而过，来不及沟通，蓝色午后记忆留下的想念，说不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天不怕地不怕，自己跌倒自己爬，这神奇的力量我感激上帝和爸爸妈妈，他们教会我要诚实，要勇敢，要包容，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世界多美好，偏偏有些小人坐不住，想尽办法引人注目，偶尔风光他们都要成为你的好朋友，偶尔沉寂一个影子也找不到找不到。我说我的人生不会太难，但也不简单，一加一等于二，有人说等于三，关于生活无奈，有时天晴有时下雨，我想是定律，无常的定律。我写了歌就大声唱，饿了累了就睡觉，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想，沉淀释放，计划的旅行有伦敦希腊和土耳其，随时随地出发，背着吉他流浪。生命有太多选择题，却没有所谓错与对， ABCDE 就看你的决定，豁出去吧，一起走吧，在天色未暗以前，就这样趁一切来得及。 就是对，就是很文艺的一首歌。 对，这首是来自雨恒的《牛仔裤日记》，就好像有一个女生在给你絮絮叨叨今天发生的一整天所有的事情，从早上到晚上。 对， 现在正在吃饭的阶段。 对，感觉这个歌不是在录音室里面录的，是她一边走着一边录的那种感觉。当然这样的歌呢，有人会很喜欢，也有人觉得不置可否，但没关系，这个歌呢就是要看是不是合你的口味啊。 我又看到熟悉的风格了，说忆可风又来了。没有没有，这不是忆可风啊，就是它是一种很生活的自然状态吧。我觉得 它不是忆可风，它是爱可风。 够了， 爱可风 够 了。 偶尔的满 是梅超风 还算健康，天气晴朗，手机阳光， 好啦，今天这就是我推荐的第一首歌曲。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可能是一个怀旧风格的歌，因为有人称之这首歌为拔牙歌 啊， 叫做 Kiss from the Rose。 如果你要是听到他刚开始唱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叫拔牙歌了。可能你在很多年之前在看蝙蝠侠的时候就从里面听到的这首歌，然后深深的记住了他。 好，喜欢可以发个赞字，不喜欢也可以发切啊。 To be a gray and tower alone on the sea, you became the light on the dark side of me. Love remains a drug that's high and not the pill, but did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larg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A man can tell you so much he can say. You remain my power, my pleasure, my pain, baby. To me, you're like a grown addiction that I can't deny. Won't you tell me, is that healthy, baby?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larg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对于一个喜欢唱歌的人，然后但是自己又没有办法唱得很好的人，就是你会做一个类似于像我说像篮球梦一样的梦，你知道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 就是曾经很多次时候在梦里面梦到自己就很轻松地跳起来扣篮的场景，就突然梦到哇，就是力拔千钧啊。 对，就像很多歌曲上不去的时候，就是在梦中就哎，青藏高原都能吼上去了。 对，然后就是隔扣了什么詹姆斯什么库里之类的， 各大技巧， 自己用了这样的能力。所以刚才你看他在高音的那个部分，我刚才就打开着麦，然后突然想象说哇，一开嗓你也能够有这样的爆发力， 就是假装唱了一下，对一下口型。 实际上你知道那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这首歌曲叫做 Kiss from the Rose， 他就是把心目当中的另外一个他比作为黑夜当中的一支玫瑰。 之所以刚才说是拔牙歌，是因为它里面唱到了 拔牙牙 拔牙牙 拔牙牙， 可以配合着另外一首蚂蚁牙黑听啊。今天艾科推荐的两首歌基本上都已经推荐完了， 是的、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打分，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首歌获得赞要比前面的那首就是 更高一点， 宇恒的要高一些， 是的、所以就是证明大家还是比较喜欢蝙蝠侠的，是吧？好了，稍后就是你了。 现在我要来推荐今天的第一首歌了。这首歌可能相对来说流行度会更高一些，因为我已经见到不止一个人在朋友圈分享过这首歌了，或者说在互联网上你也有可能听到这首歌，叫寂寞烟火。 我已经要习惯一个人生活，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我的房间你最爱的角落，那本你没读完的书还在原地放着，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朋友快乐时我也跟着快乐，跨年的烟火绽放曾经走过多遥远的路，跨越过多少海洋去看你，孤单的黑夜途中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时光的岸上人来了又走，离开时你不用说我都懂，感谢你曾让我留在你眼中。 这首歌是叫做 寂寞烟火，就是一首流行歌，没别的。 但是我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就是关于自己的观点，就是赞的是比较多的，现在目前为止看来。那最后一首歌曲你是准备的是什么，英文还是中文？ 最后一首歌跟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再听一小段。 嗯， 因为两首歌反差实在是太大，我怕吓着你们。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嗯，是不是该我唱歌了呢？ 啊， 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又开始给自己加戏是吧？ 没有，等到明天再说啊。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让我来放一首歌吧。 嗯， 我说和刚才的歌呢反差有点大。其实刚才如果是一首很平平的流行歌、抒情歌， 啊， 这首就是我最爱的，就这种老派的摇滚，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爱这 口风格。 Valen 这首歌啊，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就是徐佳莹的那首歌的歌名。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这首歌我觉得才是和你的人设是比较符合的，能贴在一起，就是那种感觉， 感觉像刚才呛了一口 vodka 要蹦一下迪了。 OK， 这首 Dance Night Away、Helen 很适合晚上如果你想出去嗨的时候听的一首歌啊。 就是现在今天周四嘛，所以明天再奋战一天，明天就可以嗨了。 对，现在来切这首歌的朋友都是打算现在回家睡觉的。好了，不管怎么说，周四结束，然后明天就是周五了，大家呢继续努力一下，然后迎来一个周末就可以。 是的，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啦，我是艾科。 嗯，我是白洁，辛苦了一天的朋友，大家都不容易，放松一下，享受一个夜晚，拜拜。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